几十年都没有换过，很多患者慕名前来，职场当中那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不褪色的坚持让人感动，希望今天的你也是这样。政部公报数据显示，全国结婚登记率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了，结婚登记年龄近几年也发生变化，晚婚现象明显。2012年之前，20到24岁结婚登记的公民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，从2012年开始，25岁到29岁结婚登记的公民呈逐年上升趋势。你又是哪种情况呢？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。那我

京承高速十六出口直达清凉谷。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曾鸿飞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炎炎夏日，你还泡在空调房吗？快来梦想车展卡斯基为你准备的第二届汽车潮流派对吧！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更有极速卡丁车赛等你来。跟着经典九六九享受六周年台庆福利，吃喝玩乐全免费。8月18、19日下午3点半至晚8点，谢岛7号馆。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词车展，100张价值180元门票等你拿。 小冤家，你干嘛像个傻瓜？我问话，为什么你不回答？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？说清楚，讲明白，不许装傻。You make me wanna show, you make me wanna, you're